锵锵三人行，哎呀，咱们的这个老朋友了，感觉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感觉是老朋友啊。见到吴桑，那我眼泪都流出来了。你看这次是真的吗？这次真的吗？这绝对是真的，眼泪流出来了。吴桑从日本带来的眼药水。哎，你在《非诚勿扰》的时候，你那一场著名的哭戏，在北海道，你一个人开着那个路啊，我就说当时我就看哭了。哎，你。这不会，你这个非专业演员，你当时到底想起了什么让你这么哭的？ 其实我是拍这部戏吧，其实对我的压力是挺大的，因为我是又要拍戏又要监制这个片子的制片人，这压力特别大。完了以后，冯小刚呢，他对我的要求其实要求挺高的。但是你对我要求高吧，你不能晚上老是找我，没事儿，有时候是没事喝酒吧，你让我一个人 不是有时候，是所有的时候， 所有的时候，你得让我去看看剧本啊，或者怎么样， 晚上拉你喝大了， 喝酒， 第二天骂你是 吧？对，第二天就骂我就是什么，但是他那个。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当时我是真是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去拍这部戏，但是后来慢慢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好像我这个戏还是分量还是蛮重的，分量蛮重的，而且可能有的时候我还得要认真一点。就最后那场戏呢，这是为什么呢？确实我的心情是确实一种是就是我对这个我自己在日本生活的28年的一个回顾吧，确实有很多就是让人难受的悲伤的那种，就是不尽意的，就是非常逆境吧，就是 逆境到什么程度？ 逆境，比如说啊，你没钱身上，你生病了，完了有救护车救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说你要住院，我说我没钱，那医生说我帮你打一个止疼针吧，打完针以后第二天我还是睡在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睡了一个星期 啊。原来日本医院也跟中国医院一样吗？ 救是吗？ 不是他不可能就是救济我呀，他只能说你要住院不住院，但是你可以跟打我，因为是肾结石嘛，当时我还不知道是肾结石，所以说我说我不行，我没钱，我当时身上只有2万日元吧，2万日元人民币也就1000多块钱，我没工作没住宿，你说我这个钱我敢用吗？不敢用。 那是哪一个年代的事？我不知道吴桑还有这么多故事啊。 88年 刚到日本的时候。 刚到日本， 他真是反映历史。我记得那个时候就说说是很热，就是上海人都去日本，好多上海人去日本。 对，我就在这个时候这一波里面，就是我去了日本。 那是为什么？是觉得到日本能挣钱，还是？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吧。我呢，说白了，说实话啊，就是还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不太好。结婚了，完了以后呢，没有住房，工资呢又低，完了以后我是借了钱，问我的大伯 啊， 借了36万人民币。36万日币，去的日本，完了以后呢，在36万日币里面呢，有32万是付了学费， 还剩下 4万块，完了以后还买机票，买完机票以后身上只有2万块钱，到日本以后就生病，一生病以后就你说这2万块钱用吗？不敢用啊，完了以后就住在车站前面，吃的最便宜的， 睡露天吗？ 露天啊，就睡露天啊。睡在车站前面，完了以后2万块钱你也不敢吃那个，就是到面包房，人家就是那个日本的面包是，比如说到今天下午5点，这个面包就不能吃了。完了以后呢，他就在5点之前把这个面包就放在外面，那自己拿，我就拿这个，或者就是本来300块钱日元的，我也给你50块钱或者20块钱就能买一个面包，这种生活都过。其实现在 那么惨了，没想回来吗？ 我当时。我连打一个国际电话的钱都不舍得用，我到日本以后我就没往家里打过电话，到最后我就生病了，到最后我打了一个电话用1000块日元买了张卡，完了以后当时很奇，那个我爸爸还在工厂工作呢，你知道当时那个打电话是接了一个电话以后，那你等一下我去叫啊，叫吴师傅过来啊， 哎对， 哇哇走了好远，就 机会用完了， 吴师傅叫过来了，吴师傅跟我说了几句话以后就断了。我当时就我接了我爸爸第一个电话，我就哭得不行了，我蹲在地上了，我说我住院了啊，我生病了，我想要那个医生要我住院，就是还没说几句话，就后来我爸爸通过别人再捎信过来，就是跟我说 别怕，你什么时候你就回来吧。 嗯， 哎，就这种事情，我跟你说，哎，说说就不能说了，我说了就 要哭了。你知道我那个吴桑是上海人是吧？ 对。 我就想起我是去年吧，我们去那个夏威夷。 嗯。 我哎呦，上海人，我也不知道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有这个传统？ 他是蒋介石的老乡。 宁波。 奉化。 啊，对呀、啊。 浙江奉化，对。 对，我就说到上海，我就觉得上海人有这种传统，就是他们。愿意寻求机会到外面发展。我记得，我记得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导游，上海人，长得50多岁，但是一看年轻时候一肯定是个美人。然后他也是熟了嘛，就像这个像您在北海道陪这个冯小刚一样，我们待了几天，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我说你怎么到这边来，讲的也是一肚子心酸。他就说那时候就是要嫁一个，就是要嫁出来，女的嘛还好一点。然后别人介绍他一个华侨。一听，哎呀，美国夏威夷那得多好！说一嫁到这里，他其实还不是在那个大岛上，是在夏威夷下面的有好多小岛嘛，贸易岛。现在还行了，当时就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海岛，根本就没什么人。说到那儿天天哭，以泪洗面，然后说说什么夏威夷还不如我们上海好呢，就要回去，然后说闹着就要回去。说这时候就发现怀孕了。也回不来，说就接受这个生活，因为语言也不通，说到那儿只能你做不了好的工作，语言也不行，说只能就是做一个特别就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作呗，去给人做点什么洗洗刷刷的。哎呀，就是说这什么夏威夷哪如我们上海好。哎呀， 这句话让我想起来，就当时我就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谁给我买一张从东京回上海的单程的飞机票，我当时就回来了，我就现在就不是我现在了，我就回来了，我就连机票的钱都没有。 哎呦，而且听说这个华人很难融入日本社会。 嗯，确实确实。 日本人是排外吗？ 这个、也是，也其实也排外，但是呢，他日本人比较含蓄，他不是那种特别就明显的，就是说排外。但是呢，他内心是一种，他其实是自尊心很强的，是一个日本民族，他也应该是属于排外的，我认为是排外的。 而且你看，我上次去东京，我碰见一个学生，就是中国孩子在日本上学，他讲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谱，就是他说日本人呐、啊，这个心里很脆弱的，说你有的时候你在公司啊，你这个老板骂他一下，他明天自杀了，他就是说，就是往往这是不是跟他们这种自尊呐、啊、什么的，而且不善，好像不善宣泄，是不是？ 宣泄，对，日本人就是比较就是那种在公司有些压力啊或怎么样，他找不到个宣泄，所以说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多居酒屋，他们晚上就喝喝酒， 对， 完了以后找一些就是其实对日本来说是比较常规的唯一的一个宣泄的一个办法，就是喝酒，完了以后大声说话，哇就闹一下，第二天早上还是很遵守时间，必定晚上喝酒喝得再晚，第二天9:50肯定到公司了， 要不就是、 哎、周五晚上北京的、哎、不是 对不起不是北京，周五晚上那个日本的街头也是一景，你看到处都是醉汉，就是说 是 工作了一周了、你看都是真的是喝的那个东倒西歪的 人。日本 人 有一个习惯，他喝酒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就是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是一天就喝3家店和4家店，第一家店呢是居酒屋，最便宜的小菜一碟，完了以后呢，你看我们中国人喝酒是一大桌的，完了以后叫十几个菜那是很一般的，否则的话就不给面了嘛，对吧？日本人就是一小碟一小碟的叫几碟，完了吃完了以后走第二家，到最后一家呢，就是有陪酒的，有能唱唱歌的，也并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的日本就是一个那个黄色的非常多，对吧？就是那个色情场所，不是，其实我们也就找一个喝酒的地方，完了以后有一个女的有帮你妈妈上帮你调调酒啊，跟你他们很会聊天，对吧？完了以后慢慢跟你搞好关系，你下次还会来嘛，对吧？其实也没有什么交易，不存在什么交易，就是其实这话又提到，就是跟中国的现在一直差异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中国现在就，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 说吧。 你想中国现在这种就是色情交易，就是到处都有啊，你三星级饭店都有，这个招待所里面都有。 哦，三星级饭店啊。五星级没有， 不是，就是连三星级都有， 连 三星 级都 有， 连招待所都有。那在日本是找不到的，你要去找一个，比如说一个色情场所，就是你还得通过关系或者找人去打听那边行不行，那边行不行，还得就是不是。 日本人去色情场所是丢人的事儿吗？ 也不丢人，但是他们也不是特别声张，就是我去过色情场所了，这也不是。 哎，你觉得日本人实际上他是不是在性方面呢，也有一种闷骚的态度？就说好像他们又很开放啊，从某种程度上讲。 其实我认为这些观念啊，就是跟我们平时我们想象的日本人就有一些不一样。闷骚我这个概念我不太清楚啊，就是其实日本人我认为不太闷骚。他们比如说我在谈话当中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男男女女啊，我们是老同事了，都大家都比较了解，在喝酒的时候可以谈性的事情，都很开放的就谈这个性的事情。而且我对我来说他们谈的性不下流 啊， 不是那种下流很下流的那种东西，很开放，很都能说得出来。完了以后这个在中国的话你可能就是不一样了，我就感觉到我不能说我的经历啊， 你的经历像是对这个比较了解的。 对对， 我吴桑你知道吗，他是做 AV 出身的。 真的？ 你觉得像不像那男主角？ 不不， 怪不得身材这么好。 是是是， 你这么一说，我必须解释一下。 对对对， 我怎么去找这个工作？ 嗯， 我当时没钱了。 对， 我这是学费也欠了学校好多学费。完了以后呢，我 只能去拍 AV。 也不是，先卖，我没拍过 AV。去其实是那我找一份打个临时工嘛，我去找了一个电影公司。找个电影公司呢，就晚上我们以前用的是那个 VHS 那个录像带嘛， 对， 这拷贝是拷贝，就专门做拷贝的。完了以后，他是专门拷贝，就是 AV 的那个东西。完了以后，我想去做这个挣点钱嘛，交个学费。想不到那个时候，他说一看我是个中国人，能说中文，他说哎，我们这儿正好有一部电影在做，是那个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他说你是不是来做一个翻译？我们正好缺一个翻译。就打那年开始，我就开始走入电影圈了，是这样。 哎，他就是这样在日本跟中国电影结缘了，对吧？ 对， 所以中国电影跟 AV 关系还是很转了很多，是吗？就是倒袋子，倒这个日本 AV 片。 后来我一天都没做，就直接就做张艺谋的那个片子了。 太可惜了。 但是这个片子就是在做的是我们这个电影这个公司里面做，到处都是电视机。这个到处都在放 AV 啊，因为我们一盘录好了以后得放进去要检验嘛。 对，咱们公安局也有这个叫鉴黄师嘛。 对，说鉴黄师一天要看多少，最后看吐了。 没错，经常呕吐。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吴桑，为什么这些中国导演他们到日本做后期都找你呢？ 因为我首先我正好在这个接受中国后期制作的一家公司工作，而且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嗯，哦，能当翻译至少是。 对，我刚开始就是翻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现场翻译。完了以后，我是在一边就是当翻译。你要当翻译，你肯定要学这个整个工艺流程嘛。 啊、哦。 慢慢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就开始就是正式就是帮他们做这个， 所以后来演了冯小刚的电影，人现在自个儿弄一本子要拍电影了，是吧？ 对对。 哎，我们可以看看几张照片啊。这个吴桑，你看跟多少中国，这是九十啊，这是给姜文的那个电影做音乐的啊，日本，哎，宫崎骏的那个音乐啊，九十啊，你看再看下边，这个是哎呦谢晋，当年中国电影的这个老导演谢晋，这是你吗？ 这是我呀。 我说你怎么变模样了呢？ 那个时候烫了头发呗。 这菊花脑袋现在是刺猬头啊。 对。 这个是什么鸦片战争？ 这鸦片战争。 再看啊。哎呦，年轻啊，张艺谋。 活着，那个时候做活着。 哎呦，那时候你还胖呢，哈。 对对对。 你瞧瞧张艺谋那个时候多无神呢。然后张艺谋、巩俐，那时候这俩还好呢吧？ 对。 对，你看给他写的。这个，然后中国电影爱好会会长吴桑，1994年3月东京啊，你再看，这是在哪儿啊？ 这是在银座的一个俱乐部，当时因为没工作嘛，找到了一个工作，就是在一个高级俱乐部里面做菜，配酒。 不过你穿这身衣服可不像没工作的， 就是没工作找了这个工作。 来，你看，再看，哦，后头你刚才看了吗？顾长卫， 长卫， 顾长卫，这前边的这个呢？ 是一个日本的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录影师，一个录影师， 录音， 录音师，对。 啊，这就是说当时长卫的这个孔雀， 孔雀在那边做， 在日本做这个混音啊。你再看下边， 哎，认得出来吗？姜文。 当时我们都年轻啊，啊， 年轻。嗯，哎，你头一回见着姜文，第一印象是什么？ 他德国做了那个音乐声音的混录以后，到日本来做那个画面的那个调色嘛。完了，机场出来，我是第一次见到姜文，啊，就是他就我说我感冒了，他说，完了以后在等人，完了以后等车子，他说他就一个脚就一下子踹着自己的箱子上，就那个跟现在还是没有变化，就那个就是这个大腕儿那个感觉。哎呦，我想这日本人不会这样的，但是 啊，日本一个个都毕恭毕敬的， 他一个脚踹着就哈跟你这样说话，反正当时给我的他那个影响就是特别的深刻。在机场的那一幕， 听说这个有一个故事可以反映姜文这种死磕成风的这种精神，就是跟这个久石让差点打起来，在这个什么久石让弹着钢琴就做太阳照常升起的音乐， 对对， 全靠他在中间啊。 哎呦，确实，我通过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姜文这几年这一段时间走过来啊，他真是他也成熟的很多。他姜文年龄比我轻嘛，当时在那个做那个久石让的那个混录之前呢，就是久石让可能是在一生当中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导演，就是他一个样片剪完了以后，那就是你要跟那个作曲家的沟通，比如说哎这段戏的感情感觉是什么，我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一个情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的音乐，完了以后呢大概多少长时间，几秒几秒几秒，对吧，这一般是这样来调的，来跟那个 交代嘛， 交代。姜文是这样的，他把自己的片子完了以后，剪完了以后，就把所有的地方就是空需要放音乐的，他全部把莫扎特的、肖邦的、那乱七八糟的古典音乐全部给你填上去了。填上去以后呢，他就跟久石让谈的时候呢，久石让已经不高兴了。他说这一段戏就是我要这个感觉啊，就是那个肖邦的那个，这个是莫扎特的那个这种感觉啊，要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那久石让说你应该去请莫扎特。 刚开始还没说，久石让就做了一遍以后，第二遍以后就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这个曲子给我挂在上面的谁呀？这是莫扎特呀，我能跟莫扎特比吗？后来。姜文呢也成熟了，他不像以前做《阳光灿烂日子》的时候，那样，他完全是在日本完全是依靠我，他就无声，你跟他们沟通，反正我是要这种感觉。但是久石让说我是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导演，就最后就是把音乐全部挂上，我没办法作曲。最后久石让就跟他生气的时候，就把烟就往那个钢琴上一扔，哗一扔，不干了。 到这种程度 啊，就一扔就上去了，到上离开自己的作曲那个录音混录棚，就到办公室去了。姜文当时我碰到以前的姜文，可能就当时就会 蔫了啊， 对他不想。我后来我跟姜文说，我说你没事，我说我就跟他聊，我让他。过了五分钟以后，我就跟他去聊聊了半小时，跟久石让。我其实我就跟他跟久石让聊的，也就是中国导演的作曲的风格的这方法的问题，就不要让他就是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不靠谱的，或者就是对你自尊心是有伤害的，是不是的？只是让你找到这种感觉，这种节奏的感觉，这种场景音乐的一种那个。两次就这样啊，我把久石让又叫回来，久石让还是一个绅士嘛，好，那开始吧，又开始弄了一会儿以后，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又冷香烟又上去了，两次把他叫下来以后，到最后我记得那天是到12:301点左右吧，哎，毕竟是两个大艺术家啊，这种胸怀啊，我们真是没办法，就是去揣摩这种胸怀，聊好了。感觉你双方也理解了，久石让说行，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咱们今天就坐到这儿，那个我请你喝酒， 好， 哗，马上就把 色情场所， 马上就把姜文和我叫到一个久石让就是他经常去的一个吃日本寿司的一个非常高级的店里，吃了一家又吃了两家，完了以后心情也非常开心。但是呢，就是咱们什么事情都看一个结果嘛，对吧？但是久石让做中国电影做的最好的就是姜文的那个 太阳 照常升起。 你看现在有多少电视台，多少的那个就是背景音乐都是用他的这个音乐啊。 所以说这最后两个人的这个 碰撞 碰撞摩擦 真是需要这样的， 对，最后出来的是什么呢？我昨天晚上还真的给你把这个音乐找出来，咱们听一下这太阳照常升起的这个九十让的主旋律。已经听得带感啊， 是是，热血沸腾。这个我特别喜欢前面那个小号，是吧？ 啊，对对对对， 真是，好像那个是在下一部电影又用过一次。 对，又用了，他一部电影套用了几次。其实这个也能看出姜文对九十让的认可。你想啊，就当时我记得当时喝完酒，不是喝完酒，就是录音棚里出来的时候，姜文在上了车，姜文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对我也是一种认可。他说：“吴桑，你看我。”这一次我们谈这个事儿，我也没有跟你说你怎么去跟九十让去交涉，你就让我坐着你去交涉了。你看两次都把九十让叫回来了，你看这个就是，其实他对我的认可，就是我想说什么你都帮我说了。其实姜文没跟我说什么，你要跟他去说什么，你怎么把他拉回来或怎么样。但是我看到这个场景，就是这个肯定是九十让，他肯定是这双方的一种就是对。创作的一种就是想法的不同吧， 是 吧？你必须这两个民族，你这两个人都是艺术家，他你必须把他找到共同点，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你看他接触的这个中国的这几个导演呢，像冯小刚啊，像姜文啊，我在生活里也接触过哈，我发现真有，要不说要就得逮人家成功，就他们都有一种特点，把自己一切的生活，哪怕是朋友间闲聊的聊天儿。无处不想到他的电影。你这有时候我就有一次，比如说大家在这吃饭，大家在聊别的话题，可能你就会听姜文他这么说，他说这要是这个阳光灿烂那马小军，他要是说这个话就怎么怎么着，你就可见就是他在任何时候，他这根弦是在他这个 对对对 这电影上，就连就说这吴桑当翻译嘛，他说姜文非常聪明啊，很多时候啊他不翻译，其实姜文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呢姜文呢老是打量他的翻译的时候，老是打琢磨琢磨琢磨，到最后琢磨说吴桑，我那鬼子来了，你可以演鬼子的翻译官。 对对对对， 你看他琢磨这个， 对， 这有意思是吧？ 我差点就是没演鬼子来的那个翻译官，当时呢还是被我拒绝了，因为有很多的客观的原因，我演不了这个戏。但是呢，就是在现场就他就跟他当时一个助理嘛，他说你看吴桑，你看。我没说几句，他说了这么多，其实作为翻译来说是不应该的，这是 翻译， 擅自翻译 啊，没事，不靠谱，非常不靠谱。但是我是理解他想说什么。 你要到联合国去，那就是个世界灾难。 对对对对。 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有掐起来的一个，就是刚才你看那个日本的那个老的那个混音师，当年就说跟顾长卫，哎，顾长卫也是个那种蔫儿脾气啊，就不生气的，但是。是听说那老混音师还训斥顾长卫， 对，当时有这件事情，其实闹得也蛮大的，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这件事情做完了就收摊了嘛，我们这个整个七本，他当时是八本那个胶片嘛，一本一本混录，我们是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全部混录，用了将近两三个星期吧，混录那就全部你要反复的看吧，看最后是是 OK 了，可以了，那就收班了，就是收摊了。你想当时我们以前做的那个老式的胶片，这个声音音轨啊，那么二十几条音轨， 对， 各种各样的音效，完了以后一个拍手一个咳嗽都是那个 很复杂，就是 复杂，非常复杂。完了以后呢，突然之间第二天全部完了以后，我们就 party 也开完了，都就明天准备走了。突然之间那个常委就跟我说，他说吴桑，那个我感觉那个第二本。他就那个音很蔫儿的那个样子，他说我感觉这个第二本声音还是不行，那个要重新做。我一下子哇，我说你这个是怎么行啊，对吧？我说这个都已经才就收班了，他说要做这个。我第二天我就跟他们打招呼，跟日本人打招呼，把所有把东西全部加上去，重新开始做，重新把它一做出来。 哎呦 哎呦，这是这件事情对我其实也是就是中国导演，对这些就是艺术的追求啊，就是还是真是这些大腕确实有他的那个别人不能模仿的那个部分。 就成功之人呐、啊，必有可气之处，是吧？哎呀，真的是，而且就说日本人呐、啊，他对自己的这个职业啊，他有种尊严。甚至有种傲气， 对对对， 是吧？ 对， 他好像不容许你质疑他的。